加元1.21，人民币6.4，英镑对美元1.413，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港金收市报17,50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3美元，卖出1,893.3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3，下跌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缪代表作之一。 鼠疫可以令到某些人提高威望，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和懦夫才会放弃斗争。 声音演绎卢伟力，有声好书鼠疫，星期一至五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见到有些传媒都说了，专家委员会都一致通过了建议，可以将伏必泰接种年龄去到12岁都得。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 越年轻那些免疫的细胞反应是会越好的，这个数据是真的，在那个期刊报告也都看到是高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话题咧，就系疫情下的保险业。大家知道咧，喺个疫情之下咧，几乎系百业萧条。众所周知啦，譬如话餐饮业啊、航空业啊、啲健身室啊、酒吧，全部都系经营非常之困难。但系比较少人留意到咧，其实有一行咧叫做保险业咧。我認為咧都係相信受到呢個疫情嘅打擊，應該處於寒冬。咁啊，今晚咧我就請嚟兩位嘉賓同大家講下呢個疫情下嘅保險業。一位咧就係阿的黃俊文，阿的咧就已經喺保險界工作咗好多年噶啦，有成20年。咁啊，佢就而家喺保險公司高層嘅，喺高層負責管理嘅，相信佢可以咧俾我哋好多嘅特別嘅見解，關於疫情下個保險業係點。另一位咧就係阿曾偉恆先生啊 ，Roger 咧就其實佢係一個培訓嘅專家，咁啊兼任一啲好多嘅大機構嘅營銷顧問，咁啊所以咧佢應該咧就係用佢嗰個營銷同埋嗰個培訓嗰個觀點咧，應該對嗰個保險業嘅疫情之下嘅保險業咧提出好多因勢，同大家一齊切磋。咁啊，的同唔同意頭先講保險業而家處於寒冬啊？ 完全同意啊，飛哥。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啊，我係黃俊仁的汪。咁啊，好開心今日可以同大家見面啦喺度。咁啊，事實係嘅喎，我諗而家都算寒冬啦，開始轉暖啦，係啦。但係如果講上年咧，我諗二月開始咧，簡直驚濤駭浪啊！ 哦，嗰時啱啱唔通關。 唔通关系一件事啦，个股市大冧系一件事啦，啲客人唔见你啊，仲大镬添啦。 系啊， 系啊，所以真系惊涛骇浪嘅。 通常见客都通常都系依个系放工黄昏嗰时咧，就嗰时，但系嗰时已经系唔俾聚集啦。 黄昏嘅时候唔见啦，系连 office hour 都唔见，依下嘢先大镬啊嘛。系全方位唔见，当时系大家唔知咩事啊嘛。 阿的啊，我据讲听讲话。2016年的保險業好掂喎， 好掂 嚇，係 啊， 差唔多只係處於高峰咯。從2014年開始，啲保險業越嚟越好。 冇錯，2015、2016咧係國內單佔個比例咧嘅高峰期。 佔咗幾多啊？ 當時最高係四成啊，嚇，去到成700-800亿嘅。 係。 嚇，所以係 700亿港紙， 700亿港紙嘅保費，每年新嘅生意。 啊，哦，咁犀利，咁啊即係話全部都係咪啲自由行嚟嘅？ 自由行一定有啦，系啦，或者落嚟做生意啦，商务行啦都有啦。 但你一唔通关咧，哇，系咪？我想问阿的，系咪听讲咧？你如果国内啲人，我第一个问题就点解佢哋咁中意买香港嘅保险？国内都有保险噶，点解买乜？如果买香港嘅保险咧，佢哋一定至少过有人要嚟香港签， 冇错， 嗰只就唔受香港嘅法律 啊，冇错，冇错。 所以你一唔通关咧，就好大剂你哋保险， 好大镬嘅 啊！即系差唔多唔见咗成八九成生意咯。 国内咁又冇嘅，冇咁大嘅。但系事实上，国内嘅生意喺上年咧就 drop 咗好多嘅。 系 咁，但系头先啱你嘅问题就问啊，点解国内人中意嚟香港买保险？ 系咯， 系嘛？有几个原因嘅。我谂第一系香港嘅保险嘅种类咧系多啲嘅。 系 吓咁可能系 有边几类啊？储蓄啦。 儲蓄 人壽啦、 人壽啦、 醫療啦、 危疾啦、 危疾 基金啦，嚇、我哋個範圍係闊好多，種類多好多。 內地就好細好少，人壽多。 內地人壽多嘅、但係好多時佢哋嗰啲保額咧，你可以買嘅，即係唔係話可以買得好大咯。同埋香港叫做因為個競爭係好激烈，即係你可以睇到咧，香港最大嗰幾間保險公司咧，其實係私營嘅。 係 私營嘅特色係咩咧？就鬥到你死。所以。個競爭咁劇烈之下咧，其實就個保費啊個 product 係好 competitive 咯，所以佢哋其中一個原因佢想嚟呢度買原因啦。第二個原因就係佢哋都想有啲資產配置喺唔同嘅地方嘅，等於我哋香港人都會翻國內買樓啦，都會有啲資產擺上面擺人民幣啦。國內嘅人都係咁樣啦。 Roger， 你點睇呢個保險業嘅前景同埋呢個國內人點解？咁重要，因為嗱，我而家嗱，我而家培訓嘅觀點你睇啊，我聽講而家保險業唔知阿的，如果我講錯，阿的同我更正啊。 OK， 又話聽講話而家國內啲人咧有一啲叫做國家隊，係嘛？ 絕對 係。就是、國家隊嘅意思咧，就話佢哋咧就係喺國內住，但係佢有香港身份證，所以佢變咗國家隊，佢就嚟香港做內地嘅保險生意，但佢有香港身份證。咁你覺得即係話你有冇培訓到依類咁嘅人咧？佢哋係咪需要嚟到香港受培訓 啊？哦，其實喺我哋過往咁多年咧，有好多依啲即係國家隊嘅。咁、其實正如頭先阿的所講啦，即係香港咧嗰個保單嘅設計咧係有一定嘅多元化同埋競爭優勢，所以其實落到嚟香港去做依個業務咧係相當唔錯。咁、其實有好多真係喺內地嘅朋友咁嚟到香港去發展佢個保險事業咧。其實是看到一個相當好的發展。咁其實我同佢哋即係有好多嘅合作咧，都睇到有好多一啲即係優良嘅質素嘅，即係佢哋都好願意去學習啊，做好多新嘅嘗試啊。咁其實喺過往幾年喺個成績上面咧，都真係反映到咧一個好急速嘅增長啊，即係係帶來一個相當之龐大嘅利潤啦。咁好多個朋友得到好嘅發展啦。咁所以其實同佢哋嘅合作都會有好多新嘅體會，即係好多新嘅文化嘅融合添啦。 咁啊，的而家你而家香港做從事保險啊，要有牌噶嘛？ 冇錯， 係嘛？係有兩係咪有幾種牌嘅？有啲係叫做保險經紀牌，有啲叫做保險代理人牌咁樣嘅。 冇錯，嗱、最主要都係有 咩唔同咧？係咪要考啊？ 嗱、所有呢啲事都係要考嘅、但係保險代理同保險頭先叫經紀咧係唔同嘅、保險代理咧就係、我哋做中介人係代表保險公司出去見客嘅。但係 broker 咧，即係 經紀， 經紀 佢哋咧係代表個客去揾 product 嘅，所以其實係兩種唔同嘅模式嘅做生意。 哦， 考個牌大家都差唔多嘅，但係個監管嘅時候有啲唔同啦。係 嗱，我聽講頭先阿的你講到話2014至2016咧嗰時保險業好蓬勃啦，我就質問又唔知係咪真啊，或者你喺從事保險業講就話有好多九十後去從事保險業咧，通常都年薪過100万嘅。很多 一定有部分 聽說話有過呢，就是好像是都是九十後的就可以能夠買到4000万的樓 間唔中有一兩個應該是 的 總會有 的但我們說大圍 啦，其實現在從事保險業這個行業的人呢應該超過10万，是吧？ 沒錯，大概10万 左右，都有牌的， 有牌的。 邊一個牌的好賺錢易啲好啲咧？即係經紀嘅代表個客嘅，或者代表公司嘅保險代理，通常係賺錢會多啲。 嗱，我又唔夠膽講邊一個 channel 咧，我哋叫做係會優勝啲，因為始終你都係建立做緊自己嘅生意，係嗰個營運者自己點去做依盤生意，我覺得係緊要過你。去邊一個 channel 啦？而事實過依幾年嘅變化真係好大嘅。頭先你阿飛哥你講2014、2015、2016年國內嘅市場係上緊嘅，但係因為監管嘅問題，啲錢唔俾落嚟啊嚇，變咗咧就嗰、那個國內嘅生意嘅佔比咧係 drop 咗嘅。但係成個行業又唔係話點 drop 喎，好似上年咁樣咧整體生意咧，我啲數字嘅整體生意係 drop 咗22%。不過，如果你淨係睇國內單咧，係 drop 咗80%。但係如果我哋扣除咗國內生意咧，其實真係 drop 咗咧，只係2%到嘅啫。 係係。 咁即係點解咧？當國內生意 OK， 我哋冇得做咧，因為封關啦。原來個本土市場係可以好蓬勃嘅。咁呢樣嘢我哋今日真係可以好大個 topic 去講呢樣嘢。 係。我哋第二次可以講下點樣嗰個。聽有啲咩奇招，有啲咩新機，有咩商機？咁啊，我哋講下有成10万個從業員啦。咁啊，阿 Roger， 你有冇需要去到內地要培訓一啲保險嘅從業員？ 我哋有一段時間係會嘅，即係要去一啲內地嘅地方去同一啲團隊去做培訓。 啊， 即係咧，其實就好有趣嘅。頭先咧，即係有一個探討好有趣，就係90后咧攞到嗰個80万年薪 啊。 其實我都想補充少少，其實咧喺保險業界咧，即係有好多朋友可以通過佢個努力咧，去攞到一個相當之唔錯嘅收入。但如果以一個培訓或者營運嘅角度嚟睇咧，正如頭先阿的都講咗少少嘅，其實咧好睇嗰個從業員咧自己嗰個人咧個上進心啦，學習嘅態度啦，有幾努力啦，再加佢自己一啲嘅市場開拓咧，其實如果有一啲良好嘅質素同埋心態，再加一個好嘅習慣咧。其實保險業係為很多不同人生階段的朋友都帶來一個相當好的發展。當中我們也真的看到有些很年輕的朋友看落咧，佢未必好有人生經驗喎，但係佢有好多嘅創意，好多嘅諗法，跟住佢就好願意去嘗試咧，去攞到一個好嘅發展。其實我哋作為即係培訓界又好啦，或者啲顧問都好咧，其實都感到相當之欣慰嘅，即係呢啲係一啲開心事咯。嚇，亦都睇到呢個行業係為好多嘅朋友咧帶來一個幾好嘅事業發展。 咁你做培訓係咪去到遠到成去到幾遠呢？又除咗廣東省以外，其他省份有冇去埋？因為去到譬如話 我哋都有 東北啊咁樣去到咁遠啦。 不過相對地就比較少數，因為反觀之咧，其實好多即係譬如一啲喺內地市場比較多嘅團隊咧，佢哋反而中意南下多啲。譬如喺深圳咧做培訓咧係比較多嘅，因為嗰度咧比較匯聚到好多唔同省份嘅朋友咧，有陣時候可以即係聚首一堂啊。咁我哋同佢做培訓嗰陣咧，可以比較點到點咁做到。 咁呢個裏面有個商機，就問下的啊，就話係咪疫情之後其實可以搞個 target 啊，個目標啊，嗰個 target 係搞呢個大灣區嘅保險業啊？ 大灣區嘅保險業咧，絕對係香港保險業嘅 future 添啦。 係啊， 但係亦都好老實，而家暫時嘅細節咧唔係好多住嘅。暫時講緊嘅係咩咧？就係話啲保險公司可以喺國內嘅一啲唔同嘅點啊，去做一啲俾你愛嚟做 service 嘅地方，因為現有法規咧，其實如果你上去即係就算連俾張卡片咧，我哋都有所避忌嘅。 點解咧？ 嚇，因為佢係唔俾你銷售啊嘛。係嚇，咁但係你俾張卡片出去嘅時候咧，好容易都俾人 誤解咗你可能係做銷售噶嘛，所以其實係好小心咯。 嗯、 但係而家個法規開始俾你喺上面設點去做 service 嘅時候咧，變咗就係我哋可以名正言順上去做服務咧，其實已經係 一大步啦。 因為我知道睇過個港澳大灣區個規劃咧，裏邊有提及保險業， 有㗎，係、 哦、 啊。有的，但是個 detail 不是很多的，就算各大保險公司現在都請了人的了去做研究，去等他一吹街啲法例一落實就做事的了。但是現在我們就算上個月我們開會他們都是、我們報紙看到的東西，個 detail 唔係好多嘅、 嗯 哦，但係當然，我相信係保險業一個好大嘅一個機會啦，俾我哋香港人可以上去發展啦，係、一定係噶啦，未來呢幾年。 阿的，我哋知道咧，香港有個叫做保險業嘅監管局喎，究竟做啲咩工作咧？ 依、這個保險監管局就緊要啦，佢係監管住香港嘅保險公司啦，同埋香港嘅代理人啦，包括埋香港保險公司，佢要做生意嘅，你有幾多資金啦？你嘅法規啦，保險業代理人嘅嘅一啲法規啦，嚇、做生意嘅一啲操守啦，佢都管嘅，所以係好大嘅，同埋發牌啦，咁、樣咯。 即係好似立法局嘅立法會代表保險界嗰個係陳建波啊， 係。 他其實都在這方面是不是 都有 很深的認識，是不是他都是保險界出身、 他應該就是某大保險界的高層來的、他當然是師傅級人馬啦、 但是監管局其實會有哪些會容易會出錯而被他們捉到，是不是 要控告、保險經紀或者保險代理人最容易犯錯的地方在哪裡？ 好多時候如果保險代理人咧，我哋叫 misrepresentation 啦、即係你講錯嘢，唔保證嘅嘢就話係保證，要賠嘅嘢就話唔賠，又甚至乎可能你誤用咗客人嘅資料啦、或者誤傳咗俾另外一啲人啦，咁呢啲咯。 咁就佢哋會查到嘅。 有人投訴嘅， 有人投訴 係啦， 我投訴啊。咁啊 ，Roger， 你做培訓都要講埋呢啲嘢喎。 確實係，而其實頭先講到好多呢啲嘅監管機制咧，亦都係對個業界一件好事。其實亦都反映咗成個行業嘅專業性啦。因為始終保險業咧係牽涉入一個客户嘅財務保障或者財務管理啊嘛。其實要通過一啲嘅監管機制去確保個專業操守或者啲專業質素得到保持咧，係對客户嘅保障，亦都係即係亦都可以令到大眾去認知到。其實保險理財行業是一個專業的行業，而呢是每一個從業員不是純粹做銷售，是做一個專業的理財策略規管呢，可以令到真的帶到一個真正的價值，是很重要的。 我問的入行考這兩個牌子難不難？要讀幾耐？要熟習幾耐然後先可以考到牌？通常要個培個過程啊，即係話哎呀，年輕人哇，如果找到可以九十後咁多，九十後可以揾到年薪過一百萬嘅，咁啊好多人就起談噶啦。咁點樣入行法？ 係啊，22年前我入行咧，當時就唔使考嘅。咁然後幾年之後咧，慢慢即係 你嗰時係做會計喎嚇。 係啊，冇錯啊。 你點解會由會計轉到做保險咧？ 哇 ，long story，long story 呢樣嘢。我九年入行啦，係啦，但我97年就出身啦。97年做咗兩年 audit， 其實非常之開心嘅，因為當年 你嗰時喺美國讀完書翻嚟， 美國讀完書翻嚟，然後香港咧原則上揾工揾咗三日，寄咗幾封信，跟住就搶住要嘅，因為當時好多國企啊。紅籌要上市嘛，咁啊跟住就第二個禮拜翻工噶咯，份工非常之好。我記得係好多見聞嘅，你可以成日翻大陸嘅。我最遠係去過邊度咧？哈爾濱啊，係啊，仲要坐幾個鐘頭火車嗰啲嘅，係好開心。 有冇上邊去埋俄羅斯啊？ 差唔多噶啦，差唔多，仲爭幾個鐘就得噶。即係人生試過係咩咧？當時 Audi 一間啤酒廠係飲熱嘅啤酒， 係 因為啱出爐。 我聽講熱啤酒好過凍啤酒喎。我听 喺你口味 啦，我朋友专饮啤酒喎，热啤酒先容易瞓觉喎。 佢哋系饮热啤嘅，嗰时真系。第二样就系因为嗰度天气好冻嗰阵时，冬天系。 哦，所以饮热啤 系啦。咁啊，试过一个礼拜冇冲凉， 哦、 因为嗰度麻麻地，嗰度嗰啲 hotel。 哦。 咁啊，其实系几开心嘅。但系一路做嘅时候咧，我谂其中一样嘢就系时间系好长嘅，做 order。 哦。 嗰阵时经常系做七日。是做到夜晚兩三點嘅、 哦， 有一日我是很早放工，是可以搭地鐵的尾班車，咁、 哦、 我就突然之間望住個地鐵。 點解咁多人嘅咧？仲係其實人生為乜咧？成日問自己。咁、我就喺度諗，其實工作最緊要係我諗揾到錢係緊要嘅，但係你會覺得有 satisfaction。做得辛苦唔緊要，你覺得值得得㗎啦。但係你有滿足感啊、但係當時做 audit 嘅時候，我覺得我做緊嘅嘢，我覺得個價值唔係好 perceive 到俾人啊。但我又覺得我做理財策劃。如果我有會計出身有 finance 底嘅時候咧，我覺得對人嘅 impact 咧係好大喎，可以。咁我就覺得啊，我想試一試喎。我從來冇諗過自己會做前線嘅，但係當時一揾工嘅時候，一見咗即係我冇乜揾工經驗嘅，依份係我應該第二份揾嘅工嚟嘅。第一份就係 audit， 第二份就係而家依個理財策劃。咁一聽完之後覺得幾好，我覺得係有 impact 嘅對人。咁我就一轉咗過嚟同一間公司做咗22年。咁樣咯。 咁但係一轉唔使考牌，要考牌噶嘛？ 當時唔使考牌，然後慢慢要考翻嘅，係、因為當時嘅法規就慢慢開始嚴啦，開始要點講咧？佢哋個 quality 越嚟越緊啦，咁、就要啲業內嘅所有人咧都要考翻試嘅。咁頭先你話喂要考幾耐咧？因人而異啦。我就 advice 啲朋友如果入行嘅咧，每一科你上兩日、上三日堂啦 ，full day 嘅。然後你自己要預兩三日 full day 去讀咯，每一科、因為全部都係 multiple choice， 同埋而家同我哋近時唔同嘅，近時我係攞住啲紙喺度 tick tick tick， 而家用曬手機有試題俾你去做嘅、所以你温書咧可以全天候温嘅，可以搭下車啊，等緊巴士啊，咁樣都可以温書嘅，所以係 effective 好多。 咁即係中學畢業就可以去考試咯。 中學畢業，但係你 唔使大學畢業喎、 唔使大學畢業，但係中學畢業咧，你都要有五科合格嘅，係咁樣咯。 哦，即係有一張會考，有一張高考嘅證書， 係啦， 咁就可以咩啦？又可以入行噶啦， 入行啦，系咯 ，minimum 啦。但系你入到嚟，你都要不断进修嘅，好老实。好多财务嘅嘢、financial planning 嘅嘢、investment 嘅嘢、medical 嘅嘢，你要不断进修 的。因为唔同范畴嘅保险都有唔同嘅应具备唔同嘅知识， 绝对 系嘛。即系佢哋讲医疗保险，你点税个客会咩？ 冇错， 会买重疾咧，或者点样嘅？如果遇咗癌症，会点？點情況嘅保險會點？ 點樣去醫啦？大概咩價錢啦？嚇、揾啲咩醫生好啦？嚇咁樣。 好啦，我哋聽首歌先，然後翻返嚟繼續同大家講呢個疫情下嘅保險業。呢、這個就係湯寶如唱嘅《危險期》。 过这一关，我要大半晚还剩。 难习惯，还是要勉强的支撑，必须要习惯，再难习惯，还是要过这一关。过了大半晚，还剩半晚，还没有到时限，让我过得这一晚。 澳元的美元0.775，新西兰元的美元0.72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4.4美元，卖出1895.1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生活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哲学等待我们去发掘，无论是几时，我们都可以在别人的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他的乜都有金句是， 大家好，我是纪文凤 Leonie， 我的金句是见好就收。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喺1月办好选校手续嘅家长，会喺6月2号至3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嘅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4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一二三红绿灯，何仔公，狐狸先生几多点？这些游戏会不会勾起你的童年回忆呢？南爱瑞的小朋友又喜欢玩什么的呢？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的南亚裔邻居》。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1954年，日本第一出哥斯拉电影，其中一个创作意念来自美国试爆氢弹，海水受到核污染。栖息深海的远古恐龙基因变异，变成身体里面有核反应堆的怪兽，成为行走的核辐射，向人类社会反击。怪兽哥斯拉入侵东京，大肆破坏，并且将日本核污染。作为世界上唯一被原子弹袭击过的国家，对日本人来讲，核毁灭随时都可能发生，是无形的恐惧。哥斯拉正正就是核恐怖的化身。电影作为娱乐，后来的作品有关核警醒的设定逐渐就被舍弃。哥斯拉银河形象甚至由怪兽转为正义的化身，帮助人类打击其他怪兽，由破坏者变做人类的守护神。60年代初，日本战后经济在强劲对外贸易推动之下复苏，国民都活跃起来。由于得到美国电影《金刚》的版权，电影公司搞搞新游，由之前黑白带啲悲观嘅气氛，变成彩色阔银幕动作片《金刚大战哥斯拉》。哥斯拉同金刚打斗嘅场面，仲混入拟人化嘅摔角动作，搞笑但系卖座。日本从战后颓废之中走出，基调都系欣欣向荣啦，而唔系咩恐惧啊忧虑。加上一段时间都冇核灾害啦，核恐惧唔再引发观众嘅共鸣。观众对哥斯拉的需求有变化了，电影桥段亦都跟住变，搞下新意思，针对目标是年轻的观众。电影渗入流行元素，哥斯拉成为了商业性的银幕形象，甚至专门为儿童度身订造剧情，沦为儿童明星。着眼点在于那些父母会陪同小童一起入场看，而增加票房，同时亦都可以赚取玩具为主的周边产品的利润。 今日的哥斯拉支撑着一整条国际娱乐产业链，到现在拍摄了32出日本版电影和4出荷里活电影，亦都有动画电视系列等等，由变化的市场主宰定位。过去几十年间，哥斯拉在破坏和守护人类之间反复地转换，偏离了反战、反核等等的意味，早期的核恐惧和警世意识亦都慢慢消失退色。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是疫情下的保险业。咁啊，请嚟两位嘉宾，一位是从事保险业的黄俊仁阿的，另一位咧就是培训专家曾伟恒阿 Roger。 你好。 咁啊，阿的啊，我就留意到咧，就政府喺旧年咧就推出嗰个叫做扣税三保。 系啊。 咁系咪都系同保險業好有關係咧？ 絕對有關係，亦都係呢個扣税三保咧，喺呢個我哋內地下即係好急速嘅下降之下咧，去彌補到嗰個空缺啊。 哦， 咁呢個扣税三保係啲咩嚟嘅咧？ 第一保你先講第一保先。 好啊，第一保咧就係自願醫保計劃，我哋英文叫 VHIS。 係。 咁呢個自願醫保計劃咧，就係、其實因為人口老化問題啦，個長者撫養比率咧，其實嚴重下降啊！而家喺香港，咁如果你而家你平時聽到新聞都好啦，公營醫院咧個入住率咧，好多時都去到九成幾嘅。如果你係流感高峰期咧，係過百添啊！所以而家其實你再睇翻啲數據咧，個長者撫養比率咧，就而家係3:1左右啦 ，versus 1980年係10:1。但是二十年后是讲的2:1的。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二十年后如果2:1你觉得很严重呢，现在已经是很严重了。所以政府是必须要刚才讲为什么要这么大力监管保险业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多东西要给我们去做，去帮香港市民去准备去退休。而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自愿医保。 哦，那就是从那个人口老化那里個角度切入， 三樣嘢都係為咗依件事而設嘅。 哦，咁啊 ，Roger， 你哋做培訓其實都冇涉及到依個人口老化依個咁樣嘅。 係，如果我哋個培訓角度都係配合翻而家一啲嘅政策啦，或者一啲保險公司推出嘅產品咧，去為前線嘅從業員提供翻嗰、那個即係相應嘅技術培訓啊嘛。咁譬如其中一個頭先所講啦嚇，自願醫保，咁其實我哋要幫助啲前線嘅同事明白到就係嗰個人口老化對於每個家庭啦，或者一啲即係邁向退休嘅朋友實際嘅影響啊嘛。咁但係又咁講，有陣時咧社會上有呢個需求，但係民眾咧未必好認知嘅。咁其實一個保險理財顧問嘅責任咧，其實除咗提供一個專業嘅分析咧，其實更加重要嗰樣嘢就係帶動到社會對呢樣嘢嘅認知啊。所以咧，其實我哋嘅培訓入邊咧，佢一個除咗一啲產品嘅知識或者一啲技巧之外咧，其實更加需要去幫助到啲前線嘅同事。為普羅大眾去帶出啊，點解依一樣嘢咁重要呢？一般朋友做退休規劃嗰陣會面對啲乜嘢嘢咧？而相應咧應該有啲咩規劃？咁呢個就係我哋依方面咧同一個經銷團隊嘅相互配合咯。 哦，咁啊 ，Roger 唔係阿的，你頭先講到話自己從 auditor 轉行咗做依個係理財嘅策劃。 嗯， 咁如果理財策劃咧，我諗依、這個。退扣税三保的第二保咧，同一个理财策划好有关系，就关于点样同人策划 退休嘅時候點做？ 冇錯，其實而家策劃退休咧， 呢個第二寶嚟噶啦。 第二寶就係叫做合資格延期年金啊。其實呢樣嘢咧都係同自願醫保咧都係好有關係嘅，因為佢哋都有個共通點，就係可以扣税。係自願醫保咧就係每一個人可以有8000元嘅扣税。如果你一家四口咧，就係你自己啦、你太太啦、兩個小朋友啦，四個都可以扣税，最多每個係8000元，唔止喎。 咁四個又加埋32000。 四系啊，冇错啊，但系唔止嘅、啊，你仲可以帮埋你爸爸妈妈、外父外母，佢哋要某个年纪或以上咧，你就合资格噶啦。所以喺税务上边咧，其实头先 Roger 讲得啱啊，系真系要啲前线好清晰，嗰、那个扣税嘅情况系点样。但系当然我哋唔系税务专家，但系大朗我哋都要同大家讲一讲咯。而头先嗰个叫做合资格延期年金咧，仲紧要。头先我讲8000啊嘛，呢个就唔系啦，呢个系每一个人啊系有60000元一年可以扣税。咁60000元就好紧要噶啦，因为如果60000元乘以最高个税阶咧17%咧，即系每年系可以悭到超过10000元。10000元系咩意义呢？如果你一个40岁嘅中年人啦，你做一个计划系10年嘅，每年悭10000元咧，即系讲紧100000元可以悭到。咁呢样嘢就好 substantial，因为对成个计划嘅回报咧，其实如果你悭咗个税咧，系增加咗一大橛嘅可以。 會唔會好多人買咗年金都唔知道可以扣税咧？ 多數就唔會嘅，因為依個係一個一大賣點嚟嘅。但係你話會唔會唔記得報咧？我諗會有人唔記得報咯。所以就係、是、如果個即係我哋保險從業員啦、啊、好嘅服務嘅時候咧，你可能都會同一同個客講話，喂，有依樣嘢，又甚至乎公司其實都會出 email 去通知個客嘅，好多時都會咁樣咯。 即係依個咁樣，又買年金就好抵啦，變咗 係啦， 即係佢即係成個退休都可以唔使擔心啊！退休之後 唔可以靠一樣嘢咯，其實整個配套嘅嚇，因為我哋講緊一個全面嘅退休嘅組合咧，其實有四樣嘢嘅嚇。第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是、我哋叫四條支柱啊。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叫做應急錢，就係好簡單，有幾個月嘅生活費。但係跟住嗰三樣嘢咧，就係同依三步好有關係啦。第一樣嘢就要穩定入息，就係頭先講個延期年金。第二你要抗到通脹，因為而家通脹係好緊要嘅嚟緊。第三就係你個保險，個保險我嚟做咩咧？除咗保你健康之外咧，係保住你嘅資產啊。系你身 冇冇冇呢个系慢慢阴光， 好惨噶！即系如果你真系叫做退咗休之后冇咗收入，有病而冇保险咧，你成日都要度住，唔知医唔医好。你医嘅就好似搣紧自己辛辛苦苦几十年储落嚟嘅钱，你唔去医嘅，自己嘅身体又 suffer。所以政府其实而家系全方位去将成个组合咧系介绍俾香港市民。同埋俾誘因你，仲要係揾個監管局去監管住你，所以係全方位去透過保險公司去幫香港市民去預備退休。 咁但係唔買保險嗰啲人咪好蝕底？ 咁啊，每一個人有自己 都唔知喎、 啊， 唔知係一個原因啦、有啲人有唔同嘅選擇啦、 但會唔會會有啲保險面到？因為你講到退休啊，講到醫療啊，會唔會話？你年紀太大就唔俾你買 嗱，自願醫保嘅好處就係佢將嗰個年紀咧，其實而家係提升咗少少嘅，可以入門。但係保險 可以去到幾多歲？ 大概70歲左右啦。 哦，即係70歲以後就好難冇買保險噶咯。 永遠都有個司令嘅咁樣咯。 哦。 但係而家已經係一路一路進步緊嚇，同埋你個鋪一路越嚟越大咧，可以承擔個風險咧，咪越嚟越多咯。所以而家佢就希望多啲人去參與呢個鋪。咁佢就我相信一路會改善嘅一樣嘢。 退休又冇年期啦。如果 退休年金， 年金 都係有噶。 都有，至到幾多歲 咧？大概去到60多歲咁樣。 60多歲 嚇， 即係而家全部係嗰、那個target 嗰個目標都係即係40-50歲嘅人。 因為其實政府成個鋪陳係要去為成個社會未來20年嗰個需求去鋪路啊。其實而家有好多30幾、40幾嘅朋友咧，如果佢能夠及早去開始咧，相對佢可以個成本比較低，回報比較高，風險比較低，而又可以為佢將來做規劃啊嘛。所以而家依個三保嘅組合咧，我哋係話幫助佢累積資產，但係又可以有通過一啲嘅住院計劃幫佢保障住佢儲到嘅錢啊嘛。咁而咁樣慳一慳個税咧，其實一來一回對於每一個市民嚟講，其實嗰個正增長就會靚好多。 咁啊，阿的第三保嘅如何咧？ 第三寶咧就係強積金自願供款， 哦， 係啦，又係佢又可以俾你扣税嘅，就60,000蚊。 嗯， 但係依60,000蚊咧就要同頭先我哋叫做年金咧要 share 用嘅，即係話一個人最多可以兩個夾埋係60,000蚊咁樣。 係，哦，依個就係強積金。 是 没错， 咁即系，全部啲而家啲在職人士啊，仲系而家系未退休之前咧，做定呢样嘢咧就好有穩陣。咁，嗯，但系有啲保險啊的，譬如話啲人想為個仔女，譬如話儲蓄保險，咁啊，唯一歲又開始同佢買定保險，都等到佢到都20歲嘅時候，已經能夠一筆資金咧，可以俾佢出國留學都冇問題。 教育基金 係啊， 係通常係都唔錯嘅，已經。 通常就係可能， 譬如話你一開始每年買，譬如話50,000啦，保50,000啦，咁20年之後就好好啦， 二十年就睇下你買咩計劃啦。嗱，通常有兩種嘅，有一種就有保證成分嘅。咁因為有保證成分咧，佢自己本身入邊有好多 bond 喺度啊，所以個回報咧就唔會話係會好有驚喜嘅，因為佢穩陣啊嘛。但係另外一啲啦，你真係買基金參與有風險嘅投資咧，就 depends on 你買唔買得中啦。如果買得中係非常之好嘅，尤其是過去10年，如果你眯埋眼買美股市場咧，係非常之好。 但係好似人哋買基金，佢通常銀行都要填一份表，然後評估你究竟係適宜買邊種嘅，高風險嘅就中風險嘅就保守嘅風險都。保險都一樣咯，係嘛？ 保險而家我哋都要做曬呢啲風險嘅評估嘅，同埋做埋呢個 affordability 嘅，即係咪俾得到個保費啊？依樣嘢咯。咁但係如果你頭先話for 啲父母幫小朋友去做教育基金咧，因為啲父母都係比較年輕啊嘛，所以佢哋嘅風險個取向啊、接受能力咧，一般都係高啲嘅。 即係買高風險嘅。 如果你要有潛在的回報，好啲，你就係要高風險 啲。但係我聽講話而家有種保險計，有個屬於叫孤兒單，係咩嚟嘅咧？ 孤兒單一般咧，俗稱就係話，如 original agent， 即係幫你簽保單個 agent， 佢離開咗啦，咁然後就要揾人去 serve 佢，咁叫孤兒啦。但係好老實，如果一啲真係識諗嘅接手嘅同事咧，絕對佢唔會成為孤兒咯，反而你要俾多啲温暖佢咯，因為佢受咗傷害啊嘛。如果你俾翻啲温暖佢咧，佢反而對你仲更加好咯。 但佢係做咗孤兒，但佢仲係供緊款喎，不過問題冇人跟啫喎。 唔會嘅，保險公司一般都會 assign 個 agent 去跟嘅。呢個都係慣常嘅。 咁就好少有孤兒咧。如果一定有人跟， 唔係㗎，就算有人跟，啲客都係覺得自己係孤兒嘅，因為個情感上，佢係因為嗰個朋友，佢相熟嘅 agent， 所以去做依、這個保障啊嘛。所以當佢離開咗之後咧，情感上佢覺得係孤兒嘅，但係實際上一定會有人服務佢嘅。 嗱，依個咧就問下 Roger 啦，係咪叫你培訓嗰陣咧，咪保險從業員咧？其實有個樣嘢就話點樣令到個客會信嗰、那個。代理保險的人或者經紀，因為他覺得說你騙我錢的，你想叫我買保險，你其實就是，那要怎樣覺得令到他覺得買了是對他有好處的，那個人是信得過的。 Okay， 一個基本的專業理財顧問要做到合情合理啦，即如果他能夠去講出到真的很準確地講出到一個譬如30多歲的朋友的家庭，喂，實際你真的有這樣的需要，你有這樣的事要安排，而你講到他真正實質很貼身的一個生活狀況的話，那你第一個專業性啦，咁第二個就合理啦，即係話你講過個保障同埋投資計劃，你有冇個數據嘅基礎，有冇個合理嘅分析嘅基礎啦？咁呢個就第二部分啦。不過有第三部分就非常之重要啦，就係嗰個從業員本身嘅個人嘅質素，即係佢嘅言談舉止啦，係咪？佢對人嘅相處啦、溝通啦、準備工作啦等等呢一啲咧嘅狀態設定咧，都係建立一個客户對一個保險從業員信任嘅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咯。咁所以其實喺我哋對於一個從業員嘅培育嘅角度咧，唔係淨係留於一啲資訊性嘅嘢嘅，係講緊成個人嘅軟硬實力，我哋雙重嘅提升，咁呢個都好關鍵。 哦，即系同嗰个保险界嗰啲知识无关啊，而系话令到个客觉得你系一个值得信任嘅人。 应该咁讲，就系一个相辅相成。譬如喺亚太区咧，客户比较睇咧，除咗产品之外咧，其实对于个顾问嘅信任程度同关系咧，系非常之重视。其实头先讲起孤儿单咧，就系正正反映紧阿的头先讲个情感因素。好多客户咧，其实佢睇个产品，佢未必真系好深入咁了解得到。其实好依赖嗰个顾问嘅专业质素。 佢俾唔俾到一個叫做生嘅 advice， 即係一個好理想嘅建議佢噶嘛。所以咧，其實嗰個客户對個顧問嘅信任度係相當之重要。所以我哋要培育嘅咧係一個優質嘅顧問，唔係淨係知識上，係要佢成個心態上對客户嘅關懷上，同埋分析性嗰度要完整地一個系統咁培育咧，咁就叫真正嘅專業。 係咪要需要一個比較一個老土啲講嘅抽象啲講係嗰個客係要令到？一個顧問令到個客覺得佢有愛心， 係啊，其實 愛心係好緊要咧。 冇錯，對客户嘅關懷係好重要嘅。其實 即係人哋覺得你話你係想揾錢嘅掠水嘅或者咩之類，就好難會建立嗰個咁樣嘅信任關係。 而依個就係保險業一個好好嘅發展啦。譬如話，如果以好耐之前嘅保險業界，可能話冇需要一啲專業嘅規管嘅，未必需要考牌嘅，咁可能會出現一啲。即係偏差的狀況，但係今時今日去入一個成為保險從業員，佢個專業質素係有個肯定喺度嘛，再加一啲客戶關懷嘅元素咧，咁其實而家專業性就提高咗好多咯。 有冇保險界有出現一啲叫人哋會覺得話係啊騙徒咁嘅 case 咧？ 我諗保險界都係好似做即 係都有害群之馬嘛， 都一樣係有害群之馬，所以呢樣嘢就唔可以排除呢個可能性咯。 任何一個業界咧，去得咁上下個規模同埋歷史咧，一定係會出現一啲唔同嘅朋友嘅價值觀嘅。有陣時喺任何一個業界都會有一啲就係我哋業界嘅差嘅朋友咯。咁但係喺一個整體上啦嚇，喺各大保險公司、各大團隊個主流基調上，我哋仍然個專業性係不停咁提升緊嘅。整體嗰個服務質素都係提升緊嘅。所以而家其實公眾去對保險業嘅形象咧、那個感覺咧，其實已經大幅度提升。又或者以往可能二十年前啊，的啱啱入行嗰陣咧，哇做保險啊咁奇怪嘅。但係今時今日有好多唔同人生階段嘅朋友，即係90後又得，30歲又得，40歲加盟呢個行業咧，其實佢身邊嘅朋友對佢嘅認知或者觀感已經不一樣，因為佢都睇到各大保險公司嘅專業性啦嘛。咁呢個係一個業界好好嘅發展嚟嘅。 而家個年齡群嘅組別啊，的已經係大概從事保險嘅人通常係咩年紀嘅多？后生多定系中阔啊？老中青咁样， 真系好阔咯。由我当年入行咧，我就23岁入行嘅，就好少后生嘅。但系一路发展嘅时候咧，好多大学生都愿意加入啦，因为成个行业系专业化紧啊嘛。但系同一时间，而家有一啲可能系40多岁啊、50多岁啊，一样入行系做得好好嘅，因为可能佢喺国内有脉络。佢香港其實之前個事業做得好好嘅，而家想揾另外一個跑道去起飛，亦都有嘅。 但係係咪會其實嗰個業務好視乎嗰個我哋叫做口碑啊？即係話喂，我買開個保，我買開個保險好好嘅喎，我介紹你買啦咁樣。即係其實人傳人咁樣嗰啲口碑其實都好重要啊。 一定係啦，因為我哋嗰個行業最好就係 referral 啊嘛，朋友介紹啊嘛。你依啲生意我哋最中意做嘅，因為有個信任度喺度啊嘛。信任度係個客信你，佢又開心，我信佢多啲，我又安心，即係大家都有個互信喺度嘅條生意。 依一個客可以，如果對你信任咧，可以傳得好遠嘅，可以傳。 係啊， 係成家。 而家依個網絡有群組。 是啊， 我喺群组讲讲话，成个群组人都可以跟你买喎。 系， 冇错， 可以有用啊。好啦，我哋听首歌，然后继续翻嚟咧讲呢个疫情下嘅保险，就系郭富城唱嘅《危险动作》。 外头心痛得喊不出痛。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今个财政年度动薪，并将按既定机制在考虑职方的回应后作出决定。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廷认为动薪合理，可以起带头作用，给予雇主信息，同政府同步动薪而无需减薪。他同时认为薪酬趋势调查应该停止进行，直至经济情况回复平稳才至恢复。各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同意动薪，认为薪酬趋势调查之后可以继续，但应该重新研究采用的计算数据和选择的公司。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审议的反外国制裁法草案，相信可为国家反制裁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在面对制裁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全国政协常委何柱国早前批评林郑月娥独立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令香港受国际制裁影响。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话，会以谦卑态度听取意见。他认为任何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的中国人都应该对外国的制裁有义愤填膺的立场。政府应国泰航空要求，将78亿港元过渡性贷款提款期延长一年，国泰表示欢迎，指已经采取措施保存现金，因此过去并未动用贷款。另外，香港航空表示必要进行内部重组，未来几日向员工公布详情。有学者认为国泰已经进行节流方案和资产重组，但疫情仍然不稳定，政府延长提款期是以作备用。至于香港航空，学者说如果用公帑解决商业决定带来的债务，要小心处理。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累计11868宗确诊，三名患者分别由哥伦比亚和印尼抵港，其中两人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

学术著作、词典、广告等等野少的出版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不敬的年代》，作者雷勤峰，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半小时的广东广西，咁啊直播室度有啊黄俊仁、阿的，有呢个 Roger 曾伟恒同埋小弟岑日飞，同大家讲呢个疫情下嘅保险业。咁啊，我哋嘅监制已经介绍呢、這个节目嘅时候，已经提到听众可能好关心问题，就话因为疫情之下咧。保險費會唔會十級以上會到越嚟越貴？呢個第一，第二咧就話亦都有我哋個廣東廣西之友嘅Facebook 咧，已經有聽眾回應啊，就話聽你講保險業咁有前景，要唔要入定啲保險股啊？依家話要咩？要阿的講下，即係話投資嘅機遇啊！ 系， 保險嘅將來嘅前景嘅發展啊！ 好啊，嗱，講下個保費嗰度先啦。嗱，以我所知咧，保險公司喺2020年咧，其實因為少咗國內人落嚟香港啊嘛，變咗其實國內人所引致嘅醫療嘅 claim 咧係少咗嘅。第二樣啦，就係、是、因為個疫情關係咧，啲人入院咧又係少咗嘅。所以喺個 claim 嗰度咧，有機會。不但只是即係話個保費價，即係反而個 claim 因為少咗咧，我諗個保費壓力咧有機會低咗啲嘅嚇。咁、但係當然，我哋都見到咧，當個疫情好翻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啲 claim 咧就入得好多啦，因為啲人咧就入翻院啦。所以會唔會嗰樣嘢抵消翻咧，亦都有機會嘅。但係你問我疫情之下係咪一定會多咧？我覺得未必係啦，因為頭先嗰兩個因素咯。 嗱、有聽眾有回應就講話claim 保險是平庸的，呃保險才高明啊。咁係保險公司會俾人呃㗎，啲人買保險。 保險公司其實最怕我們一些叫 anti-selection risk， 即是叫逆選擇的風險、即是當你有病的時候才來買保險，他們很害怕的、甚至乎一些醫學 上，會不會他是癌症你不受他呢？ 癌症知道一定不受啦， 一定不受， 是最怕你有癌症不告訴我聽而已。是啊，或者你有些先兆你自己已經知道了、而來買保險他們最怕這些嘛， 最怕這些 沒錯、 哦、那就都沒得防的、 有很多事情做到的，例如買保險最重要叫做最高誠信啦、就是個客人你要 declare 你自己保險公司覺得、重要的資訊啦。第二就是、保險公司見你有某些病徵的時候，他要求你驗身啦，甚至乎如果他覺得比較嚴重的時候，他要你有個 consent、叫授權啦，他要去、公立醫院或者你看過的醫生去拿報告啦、又甚至乎如果你曾經 claim 過保險的，例如你公司、幫襯某保險公司而、一些門診的，那他們都已經有些蛛絲馬跡可以 trace 到的了嘛、所以是有些機制做到的、 但是問題你說有些問題啲意外沒有人估到、他會買意外保險，那就是會突然間來一場海嘯或者什麼諸如此類，或者飛機失事，這些都沒得估， 那這些間不中都會發生的、 你保險公司都要賠、 不用說那麼遠，上幾年說什麼天鴿、那些、Travel Insurance、第二年就交得很厲害、因為 claim 得很厲害、那年簡直是那些 claim 可以 claim 到半年都未處理完，是啊， 即是你哋招架唔到嘅，突然间有啲咁嘅天灾人祸。 久唔久有一转，久唔久就一转噶啦， 计数咯，大数法则嘅运算嚟嘅。 但系如果譬如咧，买人寿保险，佢话发觉，你系长期病患者，咁通常都好多考虑噶咯。 长期病患， 话你有糖尿病，有血压高，有心脏病，有成日 N 咁多病， 咁使唔使得過啊？同佢買整份人壽保險。 嗱，多數而家保險公司咧，佢哋希望如果有啲長期病患嘅，如果 control 得好嘅，佢哋盡量都希望 make offer 嘅。但係如果幾樣 combination 加埋咧，事實係有挑戰嘅。 係啊。 咁但係呢啲 case 咧係真係 case by case。即係有心機做嘅保險代理人咧，佢真係幫你去抽絲剝繭，盡量將個 full picture 呈現俾保險公司去知道。因為保險公司啲核保員咧，其實可以睇到幾個資訊嘅啫嘛。例如佢係有高血壓咁樣。咁但係我就要說服公司，佢係有高血壓，但係 control 得好。咁多年其實個 trend 係落緊嘅，啲藥係減緊嘅。咁你要話到俾佢聽咯。呢啲資訊， 嗱呢啲嘢啊，的嚟又好難防嘅，因為我識到好多朋友，平時身體好好，驗曬驗身嘅報告，全部啊肝功能、腎功能全部都掂，然後唔知冇唔深敲，突然間一次驗，哦，你已經係末期癌症， 係， 嗯。咁保險公司冇得防 喎。唔係嗱，呢啲就係正常嘅嘢發生，係一個計算之內嘅嘢嚟嘅。頭先你講呃嗰啲係計算之外嘅嘢。咁、所以呢、這個唔係話防佢係應得嘅呢、這個客人，因為佢真係本身冇事冇幹，買咗冇幾耐， 佢自己都嚇親。 所以講句老土一點嚟講咧，其實我哋真係建議唔同嘅朋友咧，即係如果佢個身體狀況係好嘅話咧，係應該及早幫自己做定一個即係相應嘅核保，同埋做定相應嘅保障嘅。因為譬如如果頭先嗰個情況嚟講，咁其實保險公司係合理噶嘛，係應該要賠償噶嘛，係嘛？咁呢、這個所以即係前線顧問咧，去將一個需求意識帶俾身邊嘅朋友，嗱，趁而家年輕健康嘅狀況，及早幫自己做足個保安排嘅保障咧。咁就係最好嘅安排， 有個心安。 係啊，因為如果真係有啲咩， 冇人遇到啲咩發生咩事。 係啊，咁保險公司有個核保部噶嘛，咁佢要評估你個風險去睇保唔保咧，咁就多咗啲事幹咯，係咪？ 咁啊，的咁咧，而家你睇講個保險業嘅投資嘅機遇咧，咩 suggestion？ 嗱，我哋就唔公司就唔俾我哋講 advice 嘅，不過我自己有啲睇法嘅。其實今年因為疫情關係啦，我哋今次做咗 YouTuber 咁樣，真係每個月咧都有啲投資講座，同阿講下我自己對個市場嘅見解啦。咁其實今年一月咧，我都同啲客講噶啦，我說今年投資你有啲 theme 咧，你係可以諗嘅，有三個嘅。第一係咩咧？就係今年係大選嘅第一年，美國。美國大選咧頭100日咧係緊要嘅，而係有 statistic 話俾我哋聽咧，原來頭100日咧美國股市 S&P 嘅表現咧係相對好嘅。咁我就同啲客人講啦，我話今年有啲唔同，我話因為今年係放水年嚟喎，上年有啲餘波點都得嘅喎。咁估唔到今年咧頭100日阿拜登咧，佢嗰個 performance 咧係過100年咧，除咗 Roosevelt 嗰年之外咧，佢就係最好嘅啦。咁呢個所以第一個 theme。第二個 theme 係咩呢？我就叫啲客人咧做下功課，你睇下過去民主黨佢哋 control 白宮嘅時候咧個股市表現。咁過去四次咧，其實兩次就係奧巴馬，兩次就係克林頓。你可以睇翻咧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嗰四次咧頭一年咧都係升嘅，而且升幅比較強勁嘅咧就係奧巴馬嗰兩年。分別是什麼呢？2009年是 26%， 2013年是 32%S&P， 現在才升了 10%。 我不是說 suggest 一定會升，因為真的很多變數，但是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的，就是當時奧巴馬政府呢，誰做副總統呢？就是現在拜登。我有理由相信呢，他們治國的方法呢，其中一個就是希望第一年呢個股市呢是升的，呢個我揣測啫，而且第三年咧不約而同地咧，2011年就係第三年，同埋2015年咧又係第三年，係最弱嘅個股市。呢個係同我哋平時了解相反嘅。我哋近時理解咧就睇翻 statistic， 第三年係比較好嘅美國個股市，因為佢哋啲民眾、啲投資者就覺得第四年會有政策出啊嘛，所以第三年會炒先啊嘛。咁但係我睇返啲 statistic 呢，奧巴馬年代唔係咁囉，係第一年升最多嘅，呢個大家觀眾可以自己去 check 下個資料啱唔啱啊。而第三年係最弱嘅，但係不約而同嗰八年奧巴馬年代都係升市。頭先我講咗四屆呀嘛，即係16年民主黨控制嘅白宮呢，嗰16年呢15年都係升嘅，就係咁樣囉。但你可以睇返紅色嘅呢，即係另外那邊啦，即係 Republican 啦，又唔同嘅喎。 嚇，咁即係我今日冇帶啲數字上嚟啦，但係大家真係可以用呢個 angle 去諗嘢咯。 嗯， 咁呢個我覺得係第二個 theme 啦。而第三個 theme 我覺得係好緊要嘅，係要正視通脹。 嗯， 點解咧？個2008年開始放水，大家都知道。但係當時嗰啲水咧係困咗喺銀行裡面嘅，而啲銀行之後咧就攞嚟回購嘅，即係回購股份啊，所以令到股市升啊。但係今次唔係啊，今次係又救 Wall Street 又救 Main Street。咩叫救 Main Street 咧？好簡單嘅啫，就係、是、我印完錢，我係直接派俾市民。嗱，依個係好少，即係以我有記憶嘅美國好少咁做嘅。依、这個係好容易 trigger 到嘅 paradigm shift 嘅，就係、是、銀紙嘅價值喺邊度？上一次放水，今次有事即大量放，然後就印銀紙派俾市民。下一次再有 crisis， 啲人係有個期望係要你加倍派錢俾我。所以今次依個做法就係埋下下一次要做嘅嘢。如果大家咁諗嘅時候咧，其實個通脹就會嚟啦，因為大家覺得錢係咪值錢呢？你要反思依樣嘢嘅，尤其是你會見到好多加密貨幣咧，咁都升咧，你就要諗下啲人真係有幾信銀紙咯。 嗯， 所以我覺得唔敢俾 financial advice， 但有啲嘢要留意就係、是、通脹有機會嚟緊係會較高嘅通脹嚟緊呢幾年，唔係我講嘅。聯儲局佢話唔會，因為佢覺得係暫時性，佢可能係啱。但係有好多美國嘅大教授而家講緊咧，通脹係嚟緊呢幾年可能係3% 4% 咁樣嘅嚇，所以大家依樣嘢要留意咯。而喺通脹之下嘅投資嘅 theme 係好多嘅，大家可以上網去 search 嘅。 哦，咁係咪聽你咁講佢話好似有個聽眾講得啱，要入翻啲保險股。 保險股嗱，我唔夠膽講 sector 邊樣嘢啦，但係而家行緊一個 theme 嘅，就係、是、疫情受惠嘅板塊咧，而家就去翻疫情受害嘅板塊。疫情受害嘅板塊係咩咧？航空股 係 restaurant 嚇、旅遊業嗰啲股票 hotel 嗰啲嚇，咁、你慢慢去由受惠去到受害咯。咁、你問保險業有冇機會係受惠翻咧？香港有某啲保險公司係會受惠嘅，尤其是做國內生意多嗰啲保險公司咪會咯、但係有啲保險公司頭先我講過啦，你問我咪航東 yes or no？ 因為事實有啲保險公司係有 growth 嘅、因為佢哋做本地生意嘅，咁、樣咯。 喂、仲有一樣嘢，我哋今日未講，我見到而家好似開始因為疫情之下咧，出現一個叫做虛擬嘅保險平台。 係，冇錯。 我哋或者阿的講少少。喂，虛擬同實質嘅保險係有咩唔同？ 虛擬就係 而家虛擬，即係喺線上、網上係咁樣搞。咁聽講有 growth 喎，有 growth rate 喎。 其實虛擬依樣嘢係好耐已經出現㗎啦。喺我二十年前入行嘅時候，獅子銀行都係可以喺網上買嘢㗎啦，冇人 serve 過買基金喎。咁而家係發展到你連即係買平常嘅用品都可以透過網上買，喺國內 send 落嚟啦。咁而家又去到銀行保險都要做呢樣嘢咯，就係冇中介人嘅直接 deal with。但係個問題就係、太複雜嘅嘢咧，一般市民係唔敢上去網上買嘅，因為好多時啲保險啊、投資嘢係需要人解釋你先安心。 所以你Roger 你都唔睇好呢、這個虛擬保險呢、 這個不能如斯說，只係一個生態唔同嘅板塊啫。即係譬如話喺一個科技發展上面咧，好多朋友可能喺線上平台可以做到好多嘅選購，但係理財策劃咧個獨特之處咧，佢唔係淨係純粹一啲資訊性嘅嘢嚟嘅，佢牽涉好多一啲生活態度啊，或者咧好多時普羅大眾其實佢生活咧每一日翻緊工做緊好多嘢咧，佢冇足夠嘅精神知識咧去安排打點自己嘅財務規劃，所以佢哋冇呢個前提咧，就係唔會識得喺個網上幫自己選購嘅產品組合，所以其實喺香港咧其實個華人社會咧，即係大部分客户係好依靠信靠一個專業顧問去俾一啲嘅專業意見，反而調轉令到佢唔需要自己用好花費神做好多產品類比，做好多規劃而做到一個最好嘅理財組合。 所以在香港呢，整體前線理財從業員的市值呢，即是那個客戶價值呢，服務價值呢，是仍然相當之高咯。而調翻轉，而家好多保險公司的從業員在我哋的合作團隊都是啦，其實他哋都要運用緊一個線上平台去為客戶帶來一個更加有效率、更有效益的服務㗎。即是不是兩個呢，其實不是一個分開的個體，是一個整體嚟嘅。但是在香港嚟講呢，其實前線顧問提供嗰個客戶關懷、專業分析同埋一啲售後跟進服務咧，而家暫時喺線上平台都仲未處理得到，咁所以喺香港咧，仍然主流發展得好蓬勃嘅，仍然係我哋前線專業顧問團隊咯，就係咁解啫。 即係人嘅因素， 人嘅因素係好重要啊！喺我哋即係依一個社會嘅形態入邊， 即係最基本嘅個客人入院之前咧，佢第一樣可能打俾阿媽啦，第二樣就揾保險代理人嘅啦。咁呢樣嘢係你俾到個安心佢。同埋係有温度嘅一個互動。 如果再講句即係人性化啲啊，好多朋友佢屋企人有事嗰陣，佢點會有個心情或者有個心思去真係去自己上網去做一啲行政程序啊？即刻打俾一個可信可靠嘅顧問，哎呀，而家點算啊？點做啊？跟住個顧問講唔使擔心，我你自己安心去得啊，我跟住會同你去做啲咩跟進。是咁樣樣嘅，其實嗰個人性嘅客戶關懷同埋服務嘅重要性係不可取替的。 啊， 係咪？ 就算係有網上 claim 嘅平台咧，佢都會打電話問你點樣去用網上 claim 嘅平台，因為一個客人佢唔會日日去做依樣嘢噶嘛，佢可能十年先用一次，幾年先用一次咁樣咯。 嗱，仲有個聽眾問呢個問題，就話問下戰爭下嘅保險業，因為而家講話，中美都遲早有一場。打仗喎，到後尾中日因為釣魚台問題，可能都會打一次仗喎。咁如果萬一發生，而家問嚟保險都係一種恐懼啊。譬如話我會死啊，會剩啊，或會破產啊之類，會唔會保險能夠幫到我？但係而家打起仗，好多人都驚喎。咁你戰爭下嘅保險，而家好多人都恐懼，哇！香而家問題可能係隨時都會打仗喎。而家問題啲國際間之類全部。咁應該點處理啊？點啊？咩態度啊？ 我覺得戰爭已經開始咗好耐， 係 啊係啊，我哋唔係 hot war 咁解啫。但係頭先嗰個一個好大嘅議題，我諗就係喺個戰爭之下去到咩程度，嗰個 financial system 係咪可以 preserve 到咧？大家玩到邊度咧？咁呢個一個好大嘅議題嚟嘅，即係你話最 worst 嘅，我散曬咁樣，咁呢個叫世界末日論噶咯喎。 係啊， 但係係咪啊？但係係咪大家都願意接受呢一個 consensus 先？啊、即係可能都係有啲戰爭，可能都係代理人之戰，可能會有嘅。咁呢樣就唔會影響到個系統㗎啦嘛。但係背後仲有好多嘢㗎，因為戰爭邊個國力好啲？你又話印銀紙，我印銀紙，邊個印嘅時候仲有人認嘅咧？有啲人已經超前印咗㗎咯喎。你再印係咪有人信你先？咁所以真係一個好大嘅議題。我覺得呢樣嘢唔可以三言兩語去講到啦，要 depend on 個戰爭嗰個規模，大家點樣打法嚇，同埋去犧牲有幾多嘢咯？我覺得 咁就問題有咩 advice 對保險從業員咧，或者唔好講我咩嘢問啊的，你會比較而家做緊保險好多人都有十萬人啊嘛，有十萬以上 喂， 你會俾啲咩 advice 佢哋咧？ 如果想做好啲啊嘛，係咪？我諗如果而家有部分人真係水深火熱嘅，尤其是喺國內做國內生意啦。我覺得疫情係就快過㗎啦，你要係好樂觀嘅對呢件事。第二就係其實香港本土嘅生意好蓬勃，我諗自己亦都要諗下係咪可以開拓下香港嘅生意咧。咁另外就係我覺得有時間嘅時候都要進修下啦，因為過去一年第一季啊。即係2021年嘅第一季增長得最快嘅係投資嘅雙年嘅保單。咁一般保險從業員其實唔係每一個都係咁熟悉經濟啊，咁熟悉投資嘅。咁呢個係時候去 equip 自己咯。 即係都唔好咁悲觀。有好多人就話諗住要 quit 噶咯，我聽到有啲人就話冇得做啦咁樣。 真係睇下你點睇啦。我就覺得而家個時候，即係我自己團隊今年都係頭一季有 growth 嘅嚇。咁你睇下係咪睇得中？睇中個市場部署得好。 但亦都見到好多人係集炮或者即係頂唔順。 亦都有嘅，係啊。所以就要靠 Roger 佢哋成日啲正能量我哋啦。 唔係，係一場誤會嚟啫。喺一個好好嘅市況同一個好差嘅市況，其實都有成功同失敗嘅人士。其實作為一個保險從業員，喺任何嘅形勢之下咧，一定要保持對客户嘅關懷，提升自己嘅專業性。 應對緊而家疫情之下一啲新嘅營商模式，譬如用一啲電子平台啊、宣傳媒介啊等等嘅嘢，以至於不停要去提升自己嗰個眼光能力咧，喺個市場上嘅競爭力咧，先至係關鍵。 好啦，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羅生。 好啊， 我哋咧就係講講聽晚嘅題目，就阿林義樂同埋余德純博士同大家講，你係哪一型嘅性格？我相信佢哋講九型人格啦， 哇，正啊！ 聽晚咁啊，依個都係同阿培訓有關啊。咁啊，另外咧就係啊，播首歌就谷子喬唱嘅《沒完沒了》啊。咁跟住落嚟就係依個係那些年張偉基嘅節目。拜拜， 拜拜， 拜拜。Oh,